第二節，剛才我們提到就是那個細胞分裂 mitosis、雖然是我們中學讀過，但是你可不可以在解釋什麼叫 mitosis？ 我即係我依稀記得就係我中學時代就要讀，即係會考噶啦，嗰陣係又要讀 mitosis 同 meiosis 兩種唔同嘅細胞分裂嘅。咁 meiosis 就比較似即係嗰啲就係一啲叫減數分裂啦，就專係出一啲得半 set 即係得半 set 嘢嘅嗰啲咁嘅分裂狀況啦。咁 mitosis 就你可以就當一個影印，俾一個完整 copy 出嚟咁樣一個圖像啦。即係原先佢嗰個未分裂前個染色體係有咁多對嘅。到分裂了之後，那兩個新細胞的染色體的數目都是一模一樣的，都是有這麼多，基本上是兩個 一模一樣的 copy 的，就是這樣。但如果是 meiosis 就是那些東西就是抹開兩邊、就好像一個餅切開到兩邊那樣、那個、染色體的數目是一個減數的分裂。 他換言之那個 meiosis 是一變二的、 是的，就是 make一個完全 identical 的 new copy 樣、就是那個 meiosis。 我們現在明白到裡面的機制是怎樣，為什麼會做到這件事？ 你具體上乜嘢引發佢咧？咁其實都係同嗰個激素嗰啲嘢有關啦，嚇、咁但係即係呢個更加有趣要知就係咧，具體喺成個 mitosis 入邊咧，所有嘅成分發生緊乜嘢事，點樣走位？呢樣就好奇妙嘅，嚇、即係你話喺我哋胚胎幹細胞落啲乜嘢落去，佢會點樣變成乜嘢嘅唔同部分咁？基本上一個很 cheap 的答案就是用那些激素、你落一個外面給一個什麼的影響，比如它就跟你怎樣去變，你可以有辦法去 drive 它的、但是具體上怎麼仔細做，我這裡 我不是專家講不到了。而、mitosis 在這裡只是講它分裂，即先不要理、假設它是一個受到一個外在環境、有一種激素在它周圍令到它自己知道要分裂了，佢真係開始去着手分裂嘅時候，入面嗰啲成分成個 project 係點做嘅咧？邊個你係走邊個位？邊個走邊個位？入面係講緊係有非常多嘅唔同嘅蛋白質，甚至氨基酸、甚至乎可能仲有其他酵素啲等等嘅嘢，同時間發生緊一個作用。咁然之後佢哋分布嘅位置點樣去圍住喺邊個位咧？咁而家就有一個好完整，唔係純粹文字描述啦，就係、一個 3D 嘅可以實時，你中意褪前睇、褪後睇，慢慢去動畫地睇嘅一個咁嘅圖像就出咗嚟。咁、我唔敢講佢一個已經 100% 完整嘅圖像啦，但係我會覺得就係已經收集咗過往非常多嘅數據咧，即、就、係、是、你因為你就係基本上要逐隻物質去 trace， 然之後將綜合好幾百個的研究成果將它放在一個這樣的資料庫裏面、工作上就不簡單，工作原理很簡單，你就是綜合了、裡面將所有的東西呈現出來，但是你將它放在一起變成一個 很有用的模型作將來的研究，就是我會覺得就是一個科學大新聞的價值所在。 如果我們看了之後、第一個我們可以做的是不是我們在電腦上可以模擬裡面有啲咩嘅大小嘅問題出現嘅？ 其實係嘅。你譬如話，我如果有人想，你揸住呢個模型，我而家有人想加一隻新嘢落去，睇下佢具體上個變化會出現喺邊，同埋係即係仲要唔係淨係講好籠統地會有咩變化，而係可以講到喺邊個位置出現。咁有結合咗呢啲模型咧。應該是比較大機會可以找到的，即是我講不出是究竟哪一類可以哪一類不可以，但總之你有人建構了這樣的模型的時候，你就可以玩這個模型，你去嘗試裡面加一些東西減一些東西，然後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即是會不會有一天可以做到就是真的連個 最複雜的過程，那些胚胎幹細胞分裂的時候，然後怎樣分工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在我們運算之下出來。如果你真的可以運算之下出來的時候，你就有權再問，就是我如果加一些干擾的時候，它出來的結果會是反映在哪裡呢？那就變成一個越來越完整的一個模型了。那可以真的說都算是一種電腦實驗來的，可以會是一種。 其次就是如果知道了可以加多減少或者初型禁病的話，後面涉及到的問題就是譬如我們的疾病是怎麼來 啊、缺陷啊嗰啲嘢咁樣去嚟？ 點解你出世會少隻手指啊咁嗰類？ 係啦，喺一啲化學或者係一啲輻射嘅影響情況之下，具體上會係有咩事情發生緊啦咁樣。即係呢一個咧，我會咁樣形容啊。佢簡即係就似一種就係咧，你點樣去模擬一粒超新星爆發咁嘅樣嚇，或者點樣去模擬兩個星體對撞啊？即係嗰種咁樣所需要嘅嗰種咁樣嘅運算能力，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添，因為入邊牽涉到嘅好多種唔同物質 的相互作用是更加多，比起一個星的情況、就是、 雖然是複雜，但如果你看這裡它找到的就是只不過是五種不同的蛋白質而已、嗯、五種而已、嗯、看這五種的、那個、變化它們就可以即係溝咗啲不同嘅組合出嚟。 我諗佢揾到唔止唔做，不過佢可能 show 就 show 其中唔做嘅，因為佢應該揾到好幾百種嘅呢度。 哦，幾百種添啊！ 係啊，係啊，好好犀利嘅，所以係。 咁如果睇呢個模型咧，你覺唔覺得就係呢個係理論上醫我哋好多遺傳病嘅其中一個方法嚟？ 嗱，咁又咁講啦，佢係因為講緊呢個細胞分裂嘅過程，佢即係唔係反映到佢個基因層面嗰度、嗯啊、即係你可能你其實喺呢個圖像入面你再 zoom 近啲，真係喺嗰個唔係而家 zoom 即係如果你真係你要再睇仔細啲話咧，你去到細胞喺睇埋喺嗰個染色體層面度發生嗰啲事咧，你真係可以就真係可以由嗰種咁細嘅尺度再睇到整體上發生嘅事咧，咁我諗就真係比較就更加完整啲一個圖像啦。係、嗯、啊，即係我唔敢講一定完全無關，咁但係就喺呢一個尺度之個 resolution 都仲未足夠咯，我會覺得。 咁但係佢提到譬如話嗰啲細胞嘅死亡啊嘛，咁、嗯、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啊或者點解細胞上面佢 嗱嘢係好得意嘅細胞，即係點個細胞點解會死個過程咧？就係點樣乜嘢 trigger 到佢死？佢死之前即係同佢周圍嗰啲咁樣嘅免疫系統細胞點樣相互作用啊？其實原來後又知道原來係外邊有啲細胞亦都分泌啲嘢嚟促使佢死嘅、嗯，死完之後亦都好快將佢剷走佢嘅，咁呢個亦都可以同我哋研究衰老嗰啲嘢有關。咁其實呢一個雖然就係講一個分裂模型啦，咁但係你話用同一種咁樣嘅計算手段，你去模擬下佢嗰個衰亡嘅過程，一樣做，即係一樣可以去做一個咁樣嘅問題咯，係啦。咁但係只不過就係細胞分裂就係一個咧，牽涉到所有物種生長嘅一個必然嘅階段。係， 唔會凡係生物都 即係我去到中學讀 bio 咁，你 mitosis、meiosis 都一定要讀嘅時候，一個最基本嘅概念，竟然我哋冇一個好清晰嘅圖像，但係而家人做咗出嚟。咁你可以想而知呢個圖像本身佢嗰個即係普及性啊，可以應用嘅範圍係潛力好廣泛咯。因為咁基本嘅概念就一定係好大好大應用嘅。 好，咁我相信呢、這個即係、就是、相信都好多政府啦，或者係公司會抌錢落去再繼續做 嘅。係啦，係啦，再講樣勁啲嘢啦，而家要跳去。 係啦，咁我哋都脱離不開你呢個本行啦， 三句不離本行、 物理學啦，就咁，所以呢度咧，我哋今日要介紹咧就係、是。光子啊，咁呢個你講一講先，因為後面牽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甚至可能牽涉係社會學嘅問題嚟噶。 嗱 ，heading 由 heading 嗰度開始睇啦，即係睇個 heading 未必好搶眼嘅，其實即係個 title 嗰度，但係出嚟嗰個研究成果又係呢，又係出 Nature 嘅呢啲又係，即係唔係呢單，係講緊光子啊嘛。咁其實就咁嘅，嗱我哋知道咧，無論一個人嘅個體行為。同一個群體行為是有分別的、 嗯 你可即可能有時有些群體行為可以是可以由一些個體行為那裡呢綜合考慮而得出解釋到的、嗯、譬如那些即群眾壓力啊、嗯即那些群眾壓力很多時候跟你一個個人的自尊心有關啊、嗯、然後加上這個群眾壓力就表現了整個群體的行為會是勇敢還是怯懦啊、嗯咁呢個係一個人嘅行為上嘅一個由微觀到宏觀嘅一個例子啦。咁喺其實呢啲咁嘅問題咧，喺物理上係經常係問噶啦。譬如話，我研究一個單一個嘅原子，同呢啲原子已經砌成咗成個晶格結構。即係譬如話一粒鐵嘅原子，佢表現出嚟嘅行為同成嚿鐵嘅行為係好唔同嘅。即係唔係即係而且往往就係唔係純粹你將一粒兩粒嘅鐵原子行為將佢就咁好簡單地加埋一齊就出嚟就係等於一嚿鐵嘅行為嚟喎。咁我因為知道咧，成嚿鐵形成嘅時候，入邊就可以啲自由電子流嚟流去，一個係電子嘅海洋。咁啊，於是乎有好多自由電子喺度，就表現出一個導電性出嚟啦。咁但係好多時候一個單獨嘅原子咧，係冇乜導電性可言。 嗯 或者導熱性都未必即係能夠好去 define 得到。咁大家就會問啦，即係尤其是喺呢一個統計力學啊，抑或係即係純物理學啊，甚至乎社會學嘅人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呢一個群體與個體嘅界線喺邊咧？係究竟一粒就好明顯係個體啦，兩粒就係兩個個體啦，但係三粒係咪已經可以叫一個群體咧？四粒係咪可以咧？如果未可以嘅話，五粒、六粒、七粒幾多粒先可以咧？我哋好明顯睇到就係幾百粒就一定係一個群體啦。咁我哋有冇權去問或者測試一個界線，就係話 由微观过渡到宏观中间的界线在哪边、啊、就不是说最所有的社会现象或者是所有物理学现象，我现在只是讲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就是好像这些叫做波式爱因斯坦凝聚体这些这么简单系统，就是这些系统的现象，它一粒原子的时候和几多粒，就是要形成到一个群体的行为是要去到即是要有几多粒才得呢，而家咧，即係英，我唔記得係咪英國 Imperial College 啦，就有人俾個答案就係七粒已經得，即係都已經得。 但 係 呢個 係 光子嚟 嘅喎。嚇、啊，你我哋睇到就係光子，咁佢一粒光子同一堆光子嘅行為係有分別嘅。嚇、嗯啊，而家仲要係咧呢啲咁嘅光子咧，係表現緊一個叫波式愛因斯坦凝聚態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嚇、嗯。啊咁又咁樣講啦，如果佢喺光子能夠表現到咁嘅情況咧，對於其他粒子波式嘅粒子咧，應該都表現到一樣嘅情況嘅嚇，因為佢都係用緊同一套嘅量子力学語言可以表達到出嚟嘅，咁所以應該係有一定程度嘅普適性喺度嘅。係咁、啊、我哋過往嚟講嚇，喺我記得1998年嘅諾貝爾物理學獎就頒咗俾嗰個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能夠做到實驗嘅嗰組人。咁其實做到呢樣嘢就講緊即係廿零年前都做到啦。咁要做到就係牽涉到就係你要一個好低嘅温度啦。咁、嗯、所以點解激光冷凍係咁重要啦？同、嗯、埋就係、是、即係我唔記得就係早排咧，我哋就睇就係話而家有人開始研究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喺啲咁凍嘅嘢時候，佢同地心吸力個效應嗰度係點樣去相互作用啦？嚇、嗯啊，究竟如隨著地心吸力跌得越嚟越快，成日會唔會被佢呢種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嘅狀態會被破壞啦？咁呢度要重複少少，就係嗰種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係乜鬼嘢嚟嘅咧？咁用一個好 cheap 嘅比喻就係話咧，你熱嘅嘢氣體，冷卻啲就液體，再凍啲咧就固體。原來咧去到一個極端，你凍到好極端嘅時候咧，對於某部分嘅介質咧，佢再凍到一個地步咧，就會出咗另外一種狀態，嗰種狀態就叫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狀態，嗯、就唔係隻隻物質都得嘅。嚇、嗯，咁、啊、但係有部分物質就會表現到一個咁嘅狀態。 係點樣嘅？ 即係佢就譬如話嗰啲電子可以一 pair pair 咁樣啦，令到嗰種就冇完全唔可以嗰啲。即係磁性嘅嘢可以即係即係佢嗰啲即係咁，佢內在嘅磁矩可以抵消咗佢啦，從而令佢表現到一個好似波式子咁嘅特性。因為波式子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特性就係佢嗰啲自旋要係整數自旋嘅。嚇、嗯，咁佢嗰啲自旋嘅意思，咁我呢度又即係純粹好簡單地嚟去講，就係佢究竟係即係如果佢係一啲整數自旋嘅嘢咧？就是一些可以大家全部坐在同一個位置，不會逼親大家的東西、嗯、但是如果有一些半自旋的東西，譬如很多一般我們粒子都是的、那些這樣的質子、中子都是一些、半整數自旋的東西，你就不可以將它放在同一個位置、嗯、就一人要坐一個位置、嗯啊、那些波式子就是可以大家坐在一個位置的那堆東西、嗯、但是你如果透過將一些原本有、自旋的東西，它們可以互相 cancel 到的話，它也都可以整、就是、表現成一個好像沒有自旋的一些這樣的東西、啊、 它變成由原本有自旋變成沒有自旋、 啊啊、那些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就是、它就能夠夠凍的時候它就做到這個效果了。那譬如、有人說超導體其實都是一種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的一種表現的、嗯啊、就是因為裡面那些電子一 pair pair pair up 曬、嗯、然後就令到表現出一個好像一些波式子的狀態、嗯、然後大家可以攆埋一堆樣、嗯、現在就是有人就用光子來做，光子本身都是一種波式子、嗯啊、然後就有人去問這個光子在一個極低溫度的一個情況之下，咁然後我究竟擺幾多粒佢先表現到一個整體性？幾多粒嘅時候先唔係咧？咁樣其實佢呢度而家話七粒就已經可以表現到一個整體嘅特性啦。咁、嗯、六粒得唔得咧？唔知。但係我覺得最好嘢就係話咧，係第一次有人係做到即係將個極限推到咁少啊。嗯，逐粒逐粒玩光子之餘，仲可以鎖住佢，就係得個七粒喺嗰度，仲要表現咗一個整體性出嚟、嗯。以往你要整一堆，你唔數住幾多粒，多多少少盡量就係越多越好咁啊，儲住你基本上吸，即係等於用一個碗吸一個碗吸埋，你唔好理翻攤咁樣一嘢吸埋入邊有幾多粒就幾多粒啦咁樣。你即係冇一個好有技術含量嘅方法嚟去真係幫你儲住幾多粒。嗯、而家主要係咧。 多的時候你仲要識得可以攞少啲，撩走一粒，撩走一粒。而家佢就剩翻入邊七粒呢啲咁樣嘅光子咧，都表現到一個咧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嘅嗰種狀態。咁即係我會覺得就係話咧，個技術含量最高嘅地方就係話咧，佢真係可以將嗰啲咁嘅光，即係唔係就係普通一粒原子嘅，就連光子都可以逐粒逐粒咁樣嚟去數翻攤，好準確地去數俾你睇。同埋就係將佢鎖喺一個好低温，同埋表現到個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嘅狀態，仲要驗證到佢入邊嘅咗嗰種整體嘅特性。係，即係就好似就係即係講緊個誇張程度就係話咧，我想用七粒水分子嚟去驗證下佢幾時水滾，係咪100度水滾？成煲水同埋成桶水你都知係100度水滾㗎啦。用七粒水分子煲出嚟嘅水系咪都系100度水滾咧？佢哋而家就是類似玩緊一種咁樣嘅遊戲，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好犀利嘅地方喺呢一度。 係咁，另外呢樣嘢就係我哋以前亦都探討，即係其他節目亦都講一個即係好哲學嘅問題咧，就係、是、量變如何達至質變啊嘛。係 啦， 係啊。咁呢個就講得好空泛啫，咁你冇講清楚幾多量去達到咩質變啊嘛。 係啊，係。 咁而家喺物理學上就。有人做 佢哋去 push 緊呢一個咁嘅 limit 咯，啊，即係即係我自己去學過即係丁氏嗰啲咁樣咁多嘅即係量子力學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好即係印象好深刻就係話，你用量子力學嚟去計一個或者兩個原子佢哋嗰個運動咧，其實都已經可以唔係一個太簡單嘅問題嚟噶啦，尤其是當你外在環境越嚟越複雜嘅時候。咁而家講緊就係，如果你個系統入面加到六粒七粒咧，咁嗰啲色咧都仲勉強可以掉落電腦度幫你搞掂佢計。但係去到就係 n 粒嘅時候咧，你好多時就要用開始引入一啲假設啊嚟去，或者換過另外一套表現嘅表達嘅方法咧嚟去表達嗰套量子力學嘅語言啦。咁但係中間有冇一套好完整嘅量子力學語言嚟去幫你連結一粒嘅行為同埋一群嘅行為咧？有冇一個好完整由一即係由量變到質變嘅角度咧？即係我哋好清楚，有時就係話，有啲單獨嘅性質咧，喺群體時候就會消失咗嘅。你講人都係嘅，即係譬如粒子嚟講，佢可能單個時候單個原子係冇導電性、冇導熱性可言嘅，但係當你有一紮嘅時候咧，你就有權定義啦。當你一個人嘅時候。你定唔定義到呢個人外向、外唔外向、內唔內向嘅？因為就係得你一個。 唔係，我用另一個話，一個人嘅時候冇所謂道德所講嘅。 啊，又係咯，又係咯， 係咪？係咪？譬如話你， 你冇咯，影響人啊嘛，係咪？冇所謂影響人，冇乜話由外邊嘅嚟 define 兩個就開始有喎嚇。 兩個開始有啦。咁甚至我記得有句老生常談就係三個人之間就有政治啦。 係啊。 嚇，咁有冇一條色去講三個人？即政治就係一種湧現行為啦，就係一種群體行為嚟噶啦。咁好似而家就係話啦，而家一粒光子同七粒光子嘅政，七粒光子嘅政治係點嘅咧？咁樣嚇，咁而家就問緊一個咁嘅問題，即係如果你話可以透過呢啲實驗嚟幫我哋建構到一套理論去解釋喺量子力學入邊點樣由單個過渡到去群體嘅話咧，我諗呢一套有一個好得意嘅模型，幫我哋去諗下就係話喺統計力學甚至乎喺一個社會學入邊，呢啲點樣由單個過渡到群體？呢啲咁樣嘅即係嘅理論嘅建構，而純粹跟量子力學嚟去講咧，喺文中即係亦都有提過，就係話咧，量子力學其中一個我哋而家都 struggle 嘅問題就係唔係淨係由單個到群體，而係就係話咧點隨住佢嘅温度提升，點樣由一個表現量子狀態去到呢一個量子狀態量即係量子力學嗰種表現消失，就翻嚟經典世界嗰個過渡喺邊咧？佢哋有佢即係有個。專有名詞就叫 decoherence 嚇，即係呢個 decoherence 中間係具體上點樣發生嘅咧？即係去到一個乜嘢尺度之下，嗰、那個量子性消失，我哋就回歸翻我哋呢個經典嘅世界嘅咧。咁 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呢個連喺神秘之夜都有提過啦，就係、是、所謂個雙孔實驗啊。譬如話，我就咁打粒，即、就、係、是、打啲射啲光嘅兩個穿咗窿嘅板。咁我哋就會出現咗一啲波紋喺度。 係係。 但係如果你望一望佢嘅時候咧，咁就係全部係直線、直線、直線入去嗰個窿入邊。係 係係。即係我哋會睇到，就算你話讓一個嘅電子穿過一個窿，佢都唔係一定表現到嗰、那個散射圖文波動性質。 波動性啊！ 咁你都喺特定條件之下切入成立嘅。咁但係嗰個條件，即係嗰個邊界，當你啱啱就嚟違反呢個條件，過渡到即係去完全違反曬啦，翻返經典世界時候，中間嗰個過渡係點發生嘅咧？而家我哋就叫有一套叫做經典嘅力學，就牛頓嗰套，一套就量子力學，係兩套語言描述緊一個經典世界同埋一個量子世界。但係有冇一套語言係統合兩個世界，然之後就可以準確話俾你聽幾時由一套世界過渡到另外一個世界呢？咁其實由呢一種咁樣嘅實驗咧，又係可以睇得到出嚟嘅。咁而家佢個頭先未提到就係佢呢個實驗就係其中試一樣嘢，就係話咧，佢點樣知道嗰個波色愛嗰七粒波色愛因七粒光子形成的波因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點樣表現到一個整體性嘅咧？咁你嘗試令佢熱啲，熱啲嘅時候咧，咁即係佢嗰個嘅就會離開嗰個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嘅狀態。咁於是乎佢量子嘅性質就會消失。然後非量子性質經典世界的特質就會出翻嚟。咁你不停地測試下呢個界線咁樣，即係咁樣出出入入嘅時候咧，咁希望可以揾到個答案，就係話真係嗰個 decoherence 點樣發生啦？嗰個上邊嘅情況係點樣發生？ 佢個標題冇講到咁深㗎。啊！呢個係我哋睇完之後推敲出嚟 嘅。啊，標題唔可以太深，如果唔係冇人睇入邊，入邊冇人，即係入邊你寫到深夜冇人睇咁，你嘅事啦。但你起碼標題你要 eyeball catching 啲先。咁啊，即係所以就係呢一種咁樣嘅量子嘅研究。過往我哋好多時就係能夠捉到一粒二粒嘅嘢，好巴閉啦。然之後中意捉幾多粒幾多粒，然之後中意去研究一下佢點樣去。即係組合更加多嘅時候，睇下成個行為點樣變化，又係一種玩法啦。睇下呢個量子世界點樣過渡翻經典世界，又係一種咁嘅玩法。即係呢啲嘅理論上同實驗上嘅問題，好多時因為實驗上仲未有咁嘅技術做到，所以我哋理論上都唔係好識點樣去諗。咁而家希望就係話咧，即係我唔知嚇，將來會唔會有人去建構更加多？不是用光子的，可能 是其他粒子。剛才我問了一個問題，其實粒子即是看看同一種屬性， 即譬如原來它就是一個超導體的分子，裡面由一粒這樣的分子組成，和由七粒或者由十四粒這樣的分子組成，究竟幾多粒就開始表現到這個整體性呢？會不會又是好像我們即社會學所說三粒就可以呢？然之後佢過渡嘅時候，中間發生緊乜嘢事咧？咁我就會話喺未來，即係如果講量子力學啊呢啲咁嘅研究入邊咧，未來嗰二三十年咁都仲喺呢方面大有可為。咁實際上應用亦都好多嘅，因為佢講到底都係一個了解物質行為嘅一種，即係一個方法。咁喺一啲微型器件啊、材料科學嗰度咧，咁。隨住更加多呢啲答案被解開咧，咁應該會更加多嘅應用可以出現。 係，特別係譬如話，我哋喺一個術語啦 ，critical mass 啦嚇。咁幾時係 critical mass 嘅？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唔，即係我哋喺我哋嗰行或者我做其他行唔知。 你話如果講核能咁，我哋好容易度到計到 critical mass， 用實驗驗證到，因為都係只不過由一個整體階段去到另一個整體階段，就純粹用個重量嚟去 define 咗，係咪？究竟即係呢個又係即係另外一種就係即係唔係好啱比喻嗰陣，點樣係一個壓位蘆草，再係一根稻草嚟改變咗個行為個界線位喺邊一度咧？ 咁幾多人出嚟暴動嘅時候，個政府會倒台咧？呢個係一個即係 呢個係咪 critical mass 嘅問題嚟嘅呢個？ 係啩？即係我真係唔知呢，即係有多少牽涉到另外一套嘢，就係可能嗰啲即係一個雪崩點樣形成，一個地震點樣形成，點樣一個嚇點樣發生一件即係由小事變成大事。咁呢個又可能跳得遠咗啲。 唔係對我哋最關 心啲混沌現象喺背後。 對我哋最關心嘅就係一個網台有幾人聽嘅時候咧，去到幾人聽嘅時候就會賺到錢咯。 係啦，或者即係你忍到最後要得翻幾多個觀眾都唔會執笠你。係啊，呢啲好實際嘅問題嚟嘅呢啲。咁但係我呢啲相信都可以做實驗做得到啊！但係即係你話如果喺個微觀世界需要咁，即係呢儀器嘅時候，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啦。咁即係都係有題外話就係、是又係英國嘅組去做出嚟嘅，又係玩光子，即係佢喺嗰種器件光學、量子光學嗰度咧，其實都係啦。一如以往，英國就係佢哋比較著重焦點嘅一個項目，同埋領先嘅一個項目咯。 咁因為佢如果有咗咁多呢啲所謂 background knowledge 嘅時候咧，佢哋都即係比較容易做嘅時候，個成本係低好多。 他有那個經驗傳承在這裡，有個群體本身在這裡， 這個又是 critical mass 的問題的， 所以這些都很要仔細分，就是說你做什麼學問要去哪裡。即你說回顧我們剛才講講那些細胞分裂的，還有那些這神經元系統的，依然當然在美國那裡出現很多。你說核子那方面的那些粒子的分別就在美國和這個德國那裡， 中微子日本呢， 是的，咁中微子係日本啦，咁頭先講嗰啲光學嘅嘢就喺英國啦。咁其實我哋仲中間亦都喺我節目經常提過，就係、譬如話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呢啲咧，佢喺嗰個喺某啲理論嘅領域範疇，亦都係非常之強。 如果係量子糾纏，就維也納大學啦。 係啦，同埋總之奧地利呢咁嘅地方啦。咁你會發覺嗰種唔同。即淨係物理學嚟講啊，唔同學問嗰種多極化咁，亦都即係都唔少噶啦。咁啊，你話香港有冇自己強項咧？咁樣又唔可以話完全冇嚇。以我所知，譬如話喺生物科學嗰度都有一啲比較領先嘅領域嘅。咁即係呢個都算係一個小小新知啦。 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